八达岭奥莱。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我们关注到的是榜上歌手蔡依林。蔡依林出道早期并不顺利，看我七十二变成为她的转型之作，也是千禧年之后不得不提的一张经典专辑了。Hip Hop、Dance Pop、New Disco 等花样风格融会贯通，一下子也让 Jolin 蔡依林脱颖而出。当然，幕后推手功不可没，就是当时华语歌坛炙手可热的周杰伦。首先就来听二人合作的《布拉格广场》。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四十个的事，照跟 CCC 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成为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再放， 静静欣赏， 再想 你的浪漫， 再看 是否多久都一样。 我就站在

听的你一遍，晚饭后你可以多抽几口香烟，已经没什么人会埋怨。今天今天今天又是星期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中国儿艺今年首都大剧场新戏《月亮草》向媒体展示了部分片段，25年前上演的这部经典之作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舞台上。近年来，中国儿艺一直致力于恢复经典，继宝船、东海人鱼、马兰花之后，首演于1993年的《月亮草》也被重新搬上舞台。该剧灵感来自于《聊斋志异》中的崂山道士，为了更符合孩子的审美需求，编剧杨烁对原剧进行了改编。整个故事在风格样式上秉承着民间故事中传统的讽刺与幽默，在令人捧腹的剧情中传达出作品深刻的主题。导演钟浩说，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神话传说中感受民间故事，在讽刺幽默中寻找真善美。据悉，该剧将于7月14号作为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大戏亮相。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周末快乐，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的情歌特辑，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蔡依林。蔡依林靠《看我72遍》这张专辑翻身转型，唱跳风格的舞娘是她事业的新高度。2010年之后，她的风格出现了两极分化，流行和实验性并存。2012年 ，Muse 电子和摇滚混搭，也加重了蔡依林舞曲的口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大艺术家》。 爱的颓废，爱的最遥远，他是你的野兽 baby 该死更狂野，他画不出山王画得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放电眼，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不怕面对你自装的怪怪，背对你却乱来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你无需忍受他的人他早已沉醉了要学会放下不甘简单莫兴奋了他要你忍让你就让让耶、yeah, 舍不得爱你只是让让他的大爱就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并肩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却都从来不缺少。面对你自装的怪怪，背对你却乱来怪怪。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女子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听到的是蔡依林和瑞士 DJ 以及 EDM 制作人 Aliso 合作的一首 I Wanna Know。 这个小时我们通过蔡依林几张重要专辑分析了她音乐事业的三级跳，从 R&B 时期的看我72变、欧陆电音舞娘，再到非常有实验性的 Play 我配。我相信蔡依林转型还没有结束，即将推出全新专辑的她也曾表示和以往都不一样。接下来就来听他本周排在第22位这样一首《我对我》，稍后还将听到他的一首影视歌曲，来自于电影《捉妖记2》的主题曲《什么什么》。别走开，下个小时我们关注到的是音乐人李伟松，我们稍后见。 开始这条的性格，却不肯讲究言和，从不满意所谓合格，对每个我攻无不克，参赛者越来越多，天地却只有一个，一声都也不会，我眼中只瞄准我。如果那傻傻的我能够传授，其实几声不超越等于坠落，不愿你错过。让我最傻傻的我失去养分，计划上路，虎视眈眈人太多，我只在乎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一种承诺，我和我正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倔强的杰作。白花也会哈是种执着，哈完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进化到几次代，就让我期待我。性格没事就自我挑拨，高挂丝带空中玩耍，遇上隔墙从不退缩，是你的怪物越多，我目标越是清澈，极力神仙断章之风，跌到街道从不寂寞。如果那傻傻的我早早暴作，起了闯一波，其实精神不向上等于坠落，让我蹲下傻的我全无尊敬，计划下多虎视眈眈人太多，本人只有一个对手。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承诺，我渴望着无尽战斗。十年地下之城的磨练，才造就了这个最骄傲的杰作。Fight hard and play hard 是种执着，怕完再认真的完了。十年之后起风之地球，完美到多可怕，我都想更新过。成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胜。什么也无所谓。Come on now, come on now, come on now, now. 别说什么陪不陪。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完美。万元的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算叫不叫不听，眼看他的，反正你为我撑着。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 1, 2, 3, 4, 5, 哭什么笑什么，有你相衬相加，我们百分二百加倍完美。 5, 为什么做什么，有你下麦下麦做着什么，什么也无所谓。别说 当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但不低的一下眼花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上唇上翘，我们百分二百完美。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别说什么配不配，有你上唇上翘，我们百分二百完美。什么搞什么都不管了，规矩一从直接弹起，就跟着你翻天覆地，但不低的一下烟火两人也没差，不想乖乖的回家，你是我的游乐场。 见自己，就在这里。

害怕有答案，也许爱静静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过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谅解，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迷 2007年，孙燕姿签约了百代唱片，亲自担任音乐总监，而李伟松、李思松两兄弟继续为爱徒保驾护航，担任制作人，当然了，也创作了专辑的大半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同名主打，就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逆光》。这张专辑在当年的一些企划事件，让孙燕姿和百代的合作不欢而散，之后也有长达4年的休整期。而当4年之后的2011年，孙燕姿带着全新专辑《是时候》回归歌坛，仍然为恩师保留位置。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在《是时候》专辑当中，易家扬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时光小偷》。 过去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

谁说的那些疯狂编辑不懂了，给忘了，规则都只是神话，迹象总是会偏差，冷一点，暖一点，也不过这样，梦想就变。 歌榜经典绽放，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这一时段我们选听到的是他为最重要的爱徒孙燕姿所写的作品。从孙燕姿第一张专辑到最新专辑都有李伟松的作品参与。刚刚听到的是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专辑，陈振川作词，李伟松作曲的《无限大》，还有一首《天使的指纹》也是由李伟松来创作的。孙燕姿在最近几年专辑当中启用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作品，像 Hush、 吴亦伟、生命树、小王子等等，但是李伟松和弟弟李思松一直都是他音乐当中坚定的后盾，并在作品上不断创新。在去年的《跳舞的反骨》专辑，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李伟松作曲、易家扬作词、孙燕姿和新加坡饶舌歌手 Shinga Shay 合唱的《漂浮群岛》。 嘴上的酸腥味道，耳中的哭和笑，眼下的天涯海角，我的路没有坐标。我知道这个人间有多烦恼，在面具背后看世界多妙。啊啊啊啊！走过了日光大道，看透了天多高。我希望变成小鸟，我发现如果人会隐形多好，在快乐背后有乌云环绕。我要我量我说 ambition and muscle just to stay alive for. So that's we choose to listen to be winning with the ambition of the vision of this life we chose to be living. Now. 风高，我听到了耳。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经典绽放，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和两年前我们做的李思松专题一样，都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分享他写给最重要的爱徒孙燕姿的作品。如果从孙燕姿来认识李伟松，是最近这不到20年的时间，但他和弟弟李思松却要更久远，追溯到1984年。这一年，李伟松和李思松在电视剧《无锁南洋》征集主题曲比赛当中获得关注。此后几年，他们和陈淑桦、凤飞飞、曾庆玉等歌手合作，写了很多的影视歌曲。同时，思松伟松也作为一个组合推出唱片。1993年，兄弟二人离开家乡，签约滚石，发表这样一张专辑《玩耍》。我们就来听当中这首《真爱是谁》。 角落总是一些欢乐的镜头，在无意中轻轻掀开，抖落了一世的笑声，总会黯然的分手，说了一些旁人来静静看我到底爱上等什么，旁人来回关心中安慰爱已没结果，热烈地开解一生等你也是奈何，仿佛我在拼命要稀罕援助。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认真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措，曾天天 天真真的恋，爱加上某日别离后，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夜，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旁人来静静探听我昨天哪里出错，何时重逢迷失中飘起这首歌，是旧日是仍争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加上某日别离后，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 从90年代开始，李伟松和弟弟李思松和更多歌手合作，而张学友兄弟二人为他各写了一首红遍中文流行歌坛的大热金曲。李思松写出1000个伤心的理由，而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主角李伟松创作了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80年代通过影视作品得到关注，90年代名声鹊起，和百余位歌手精诚合作。而下面这首歌是两者的结合，写给当红歌手的一首影视歌，这就是乌玉康作词、李伟松作曲，1998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李玟演唱《想你的365天》。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下雨打湿孤单的屋。 就哽住了喉。城市，当北京的海市蜃楼，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再见都化作乌有。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可现实说光有爱还不够，走到分岔的路口，你想左我想右，我们都倔强的不曾回头。我们说好就算分开一样做朋友，时间说 这是2007年度中歌榜 KTV 点唱冠军以及年度金曲张靓颖我们说好的。在06年李伟松担任张靓颖 The One 专辑的制作人，随口哼唱这首歌的时候被张靓颖听到，随即预定下来，并成为他第二张专辑 Update 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另外一位作者主要作曲者呢，则是李伟松的爱徒，有着音乐人、歌手还有演员多重身份的于晓光。这个小时的经典绽放，我们关注到了新加坡著名音乐人李伟松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全新发表的创作，收录在李佳薇全新专辑《相反的事》当中这样一首《二手眼泪》。